曾经无声的掉泪，这才明白悲伤的有多重。哦，曾经我以为时过境迁，走了这么远，总该能把痛给忘却，距离却一再提醒对你的想念。 说你也一样期待。

厌倦了战争的威廉上校带着三个儿子生活在偏僻的山区牧场。影片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是二儿子崔斯汀，他生来野性不羁，活在规格之外，战争中眼睁睁地看着弟弟死去却无能为力，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虽然爱着苏珊，却无法压抑向往自由的内心，无法面对妻子惨死的痛苦，他只能一次次选择远走他乡。他爱着每个人，却无法保护他们，这是对他的折磨。或许最后战死在棕熊手里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。影片里的崔斯汀代表了野性和纯真，他的举手投足描绘着那个远久时代里迷人的文化，而出自詹姆斯霍纳之手的配乐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豪气，与美国西部那壮丽而又迷人的风景完美融合，让我们在为剧中人物充满波涛的人生经历感慨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曲折而又充满悲壮的过程。 Samuel, come here. Get him in the house. He's a fine boy. You know, we're not here to arrest you.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佳片，美国电影《燃情岁月》。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酒好喝是因为它难喝，这是电影《商城》中的一句经典台词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句话很王家卫，其实它来自另一位香港导演刘伟强。今天的星光影院就为大家推荐《商城》这部电影。 需要像办谋杀案，一个案子有很多可能性，真的要费很多时间抽丝剥茧想找出凶手。 影片以香港为背景，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。金淑珍的富豪父亲突然被杀害，所有矛头直指两个无业游民，而嫌疑人也在案发的一个星期后被杀害，警方便迅速结案。不过淑珍始终觉得案中疑点重重，就拜托私家侦探邱建邦帮忙。随着案件逐步被抽丝剥茧，邱建邦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秘密。 我跟立秋有点问题。 商城并不是仅仅只带香港这座城市，每座城市的繁华背后都会有暗流涌动。电影中发生的故事就像是现实的一个样本，生活中难免冲突和伤害，有的人选择遗忘，有的人选择面对，有的人选择毁灭。其实最终能伤害自己的只有自己，伤心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破解的诅咒。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《商城》。